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缓缓地关掉电话，看看郑百祥，又看看李大公，三个人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郑百祥先开口。这种人啊，没法再跟他交易了，一点信用没有。昨天给他300万，今天又要500万。您要是给了500万，明天他还会要1000万。李大公附和说：“对呀，郑总说的对。” 吴长天慢慢地坐了下来，叼了烟，却忘了点火。李大公帮他打着了一只火机，他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说：“大公啊，你明天把我最后存着的那500万取出来吧。” 郑百祥气急败坏地说：“哎呀，吴总啊，这不是个办法。” 吴长天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和不容置否的权威说：“这个人之所以敢一次一次的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他没有暴露自己，当然就敢于把我们给捅出去。现在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见到他，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会在他的控制之下，将来他就是把整个长天集团都要了去，我们也得给他。” 郑百祥不再说话。吴长天转脸看定李大公，他说：“ 大公啊，你跟我有20年了吧？这20年来，你李大公是立了不少大功的。现在，咱们三个最老的长天人，命是绑在一块儿了。我刚才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伦。”最基本的有5伦，除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朋友。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只能跟朋友讲，所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大公啊，我和你和老郑，咱们是20年的知心朋友了。我最佩服的就是你李大公的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吴长天空有长天之志，咱们郑总纵有百祥之身，可是冲锋陷阵打头炮的还是得你李大公。 李大公眼眶红红的，声音都哑了，他说：“吴总啊，我李大公是个小人物，没资格做您的朋友。咱们不是朋友，咱们是君臣。我李大公别的不懂，可我懂中国的君臣之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 吴长天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他在长天20年。别的不敢说，和部下的感情，在部下心目中的威望，还是可以引以为荣的。他知道很早以前，李大公就对别人说过：“我这辈子就认准吴总了，就是吴总让我犯错误，我也敢去。”他那个时候听了还笑，还说：“我怎么会让他去犯错误？” 以前的很多事、很多话历历在目，都像是现在和未来的预言。1999年的七月，正是这样一个被各种预言所笼罩的不祥的酷夏。 和李大公相比，郑百祥考虑问题毕竟更务实、更具体。他打破吴长天和李大公之间蔓延开的情感对话，提醒道：“吴总啊，时间不早了，究竟怎么样才能勾出这个人来？怎么样才能让他露面？还得有个具体办法。” 吴长天面无表情地看着郑百祥，他说：“500万的诱饵，还怕钓不出这么一条烂鱼来？” 吴长天的这句话说得相当坚决，甚至有几分在他来说并不多见的凶狠。这句话也成为他们这一晚上暗示密谋的最后一记惊叹。 天已经很晚，他们结束了密谈。为了避免保姆看见，郑百祥和李大公从后门悄悄地离开了别墅。吴长天也没有下楼去送。他们走的时候，天正在下雨，后门的小街上雨中无人。吴长天把卧室的灯关掉，一个人呆坐在沙发里，整个别墅都静下来了，像是一座空宅。除了窗户上似有还无的雨声，他后来也听到了让林星和吴晓都吓了一跳的那声惊雷。 就在这个先晴后雨的晚上，林星无意中发觉自己在京西别墅得到的全部的快乐，包括在吴家的这第一顿晚饭和晚饭上吴晓父亲那几句充满父爱的祝福，以及他由此而产生的对人生幸福的真切感受，全都在回家以后吴晓那暧昧难解的表情中变得遥远，变得捉摸不定，变得贬值了。他不得不怀了一种隐隐的恐慌和难以挥去的心理阴影，来重新判断这个晚上每一个细节的真伪。难道他得到的一切仅仅是一场交易的几个筹码不成？ 林星脸上的疑问逼迫着吴晓力图把事情的道理说圆。哈，就算这事儿是我求你做的，行了吧？我爸现在也是你爸了，他有困难，我们总得帮他吧。 林星说：“我又没说不帮他，那天早上我都答应他了，都说帮他了。我想弄明白的是，他现在突然承认我、接受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 因为有了这个阴影，这件事对林星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越描越黑的问题。而在吴晓看来，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是互相的，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即便他爸爸就是因为林星帮忙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也是人之常情，也是父母子女间一种很正常的感情的互换，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对林星咬文嚼字的追根问底颇有些不胜其烦。我爸在商言商，说话就是这么个习惯，你要是这样的挑字眼，那天下就没好人了。 林星不再跟他争论，把心里的不舒服保留着，他现在需要尽量回避和吴晓的争吵，尤其是当涉及吴晓的父亲时。林星提醒自己，千万别变成一个是非太多的媳妇，让丈夫两边不好做人。 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第二天，吴晓早早地起来去电视台拍 MTV， 终于有人为他们投资拍这个 MTV 了。 晚上他们还要照常演出。他们乐队又被请回了他们的老根据地天堂酒吧。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吴晓来说可算是双喜临门。天堂酒吧比一般的酒吧更大，更有名气，也更有味道，在那里演出是件比较过瘾的事。林星因为就是在天堂第一次见到吴晓的，所以对那里也怀有一份特殊的眷恋。 中午吴晓没有回来，林星自己随便吃点就凑合了。晚上他很认真地做了几个菜，等着吴晓回家一起吃。虽然他们现在有了钱，但是林星似乎已经有了在家自己做饭的习惯，不光是为了勤俭，更是为了品味一种家的感觉。这感觉的美妙是在街上吃馆子体会不到的。和吴晓一起吃完了晚饭，他们分了手。吴晓打车去了天堂酒吧，林星则去了静园里，准备把关于长天集团那份采访报告的手稿找出来。虽然钱包里揣了吴晓早上塞进去的1000块钱，但林星还是挤公共汽车走了一段路，花了40分钟的时间才回到他原来的这个家。天色已晚，楼道里的灯黑着，好在他对这儿的每一个拐弯抹角都还依然如故的熟悉，摸着黑也能毫无磕绊地上楼来。因为不知道艾丽跟阿欣是否已经回来，或者刘文庆是否还在，所以他先敲了敲门，没人应声，这才拿出钥匙开锁。门打开后，他看到屋里和楼道黑得一模一样，知道果然谁都没在。他打开灯，扫了一眼客厅和都没锁门的那几间屋子。从屋里凌乱的程度和满桌的烟灰上判断，这屋里显然还有人住，而且不像是女人。尽管艾丽跟阿星他们也都抽烟。 对于他一走，艾丽就胡作非为的收容男人，林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气氛和与之理论的情绪。桌上地下脏乱的，让他甚至没有驻足的心情。他匆匆忙忙地翻了半天，最后在一个大纸箱子里找到了那份稿子。那大纸箱里放的都是他留在这儿的一些杂物，显然是艾丽阿欣他们不负责任地胡乱塞在一起的。还好他们没有把这稿子当废纸扔了。 正在收拾，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鬼鬼祟祟的响动。也许是很久不在这里住的缘故，门外的异常让林星的心里有点打鼓。他蹑手蹑脚地靠近大门，耳朵悄悄贴上去听，确实有人在门外轻声嘀咕。林星从猫眼往外看，外面没有灯，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正在看着，门突然砰砰的响起来，他猝不及防的吓了一跳，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了，这才问道：“谁呀？”“ 开一下门好吗？” 是个男人的声音，态度倒还和善。林星的紧张略略缓解了，问：“啊，请问你是谁呀？”“ 我们是公安局的。” 林星把门打开，隔着防盗门的栏杆看到一老一少两个男的穿着便衣，样子还比较正派，不像是假的。但他还是警惕地问：“哦，有工作证吗？”老的把证件亮出来，林星说：“我看看行吗？”那人把证件打开了，借着客厅明亮的灯光，林星看到证件上的相片和本人的样子差不太多， 但他还是不放心，又指指那个年轻的。他的呢？老的看了小的一眼，小的皱着眉，脸上有点烦，但还是打开了自己的证件。林星这才开门依客，解释地说：“对不起啊，这么晚了，我怕是坏人。” 便衣们进了屋，年老的那位也为他们的不速而来做了解释。 我们白天啊来好几次了，这儿都没人。 年轻的便衣则满脸敌情地环顾四周，转过头来就开始发问：“你们家几口人呢？” 他的严肃让林青感到敌意，像是自己突然被放在了一种罪犯的位置，因此他回答问题的口气之简短之冷淡，当然是带着抵触的情绪。我不住这儿，你们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 老便衣拿出一张照片给林星看。 你看看那个，你认识他吗？ 林星看了一眼，马上点头。认识啊，是阿星啊，他租我的房子。怎么，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老便衣的态度倒还不错，一直和颜悦色的。 除了他还有谁住这儿啊？ 还有艾丽。他们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他们失踪了，是真的吗？ 老便衣敏锐地反问。 你这儿听谁说的？ 林星迟疑了一下，脱口而出：听我爸爸说的。 你爸爸？你爸爸是谁呀？他怎么知道的？ 老便衣不露声色地微笑着，神态自然地问他。林星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我爸爸不，那是我公公，他是长天集团的。 哦，你公公？他贵姓啊？ 姓吴。 哦，是长天集团的吴总吧？ 林星默认了。你们公安局不是去找他调查过吗？ 小便衣插嘴：你公公过生日那天晚上，让租你房子的这两个人去他那儿跳舞，这事儿你知道吗？ 林星不想回答小警察的话，但又不能置之不理，便草草地点了一下头，连眼睛都没看他一下。 小警察依然锋芒所指，话中有话地说：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再也没露面了。 他们俩露没露面和去吴家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林星觉得小警察的逻辑真有点生拉硬扯，他冷冷地提醒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俩在北京是干？难听的话还没出口，他又收住了。他想，没必要在生人面前，尤其是在警察面前，说艾丽跟阿星的丑事。他于是改口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在北京的朋友可太多了，也许他们到哪个朋友那儿住几天去了，以前也常这样，过几天你们不找他们也会回来。 老警察晃了晃手中的照片说： 这个阿欣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想找的呢是那个艾丽。 他们俩总是在一块儿的，你们可以问阿欣吗？他一般都知道艾丽去哪儿了。 老警察看了一眼小警察，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他说： 他不可能知道啊，因为他已经死了。 林星以为自己听错，他没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死了？你们说什么？他死了？ 两位警察用沉默表示了确认。 林星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是怎么死的？ 警察再次用沉默表明阿新并非善终。 林星的身上几乎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小警察尖锐地说， 从尸体和遗物的情况判断，应该是在你公公过生日那天晚上9:45左右死的。 小警察把时间说得那么具体和肯定，依据何在，林星不甚了了。但小警察含沙射影的口气让林星听出不大对头，他马上做出疑问的反应。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的不答，老的反问。 哦，那天你公公过生日，你在吗？ 好在他的态度随和友善，像拉家常一样，反而让林星有了回答的愿望。 林星刚想把那天的情况做个叙述，可是话到嘴边突然想起什么，又吞了回去，改口变成了简单的两个字：在呀。 老警察又问， 那个艾丽还有那个阿欣，他们那天是几点来几点走的？他们都跳舞了吗？ 从这一句开始，林星答话时心里就有了点慌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以下的证词中将根据他公公的要求有某些微妙的编造。那天我爱人陪我公公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来着，也许是刚刚结婚的缘故，他在生人面前称吴晓为爱人还多少有点别扭。吃完饭我爱人有事出去了，然后我去他家跟我公公聊了一会儿，后来我公公睡了我就走了，艾丽和阿星我都没见着，大概没跳成舞他们也就走了吧。 老警察审视着他的脸，他的眼睛虽然挂着那么点笑意，但仍能灼灼逼人地看出他后背冒出汗来。老警察问， 那你呢？你是几点去的几点走的？ 林星稍稍停顿了一下，不太利落地说，9:多去的吧，大概10:多走的。 那你一直陪你公公聊天吗？聊了多久？1小时？ 林星没有答话，有点机械地点了点头。他不想再多说什么，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答话，可能还包括自己的态度，全都被那位小警察一声不响地记到一个小本子上去了。他觉得那个小本子和那小警察的脸色一样，有点阴鸷。 老警察终于也没有再问，最后依然客气地要了他的呼机号码，也给他留了他自己的号码。走的时候还说了些对不起了、打搅了之类的话。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警察一走，林星的心里顿时七上八下。仔细回想自己刚才的每句回答，细节上有真有假。尽管他觉得那天晚上他几点去几点走实在无关紧要，但在心理上毕竟有了几分别扭。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答话在刑事上或者在法律上会不会成为对警察的误导，甚至是不是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某种伪证。 林行拿了自己的手稿，有些恍惚地熄灯关门下楼。刚到楼下，迎面来了辆出租车，刺目的车灯晃了他一下。定神一看，从车上下来的原来是刘文庆。与上次相比，刘文庆几乎换了个模样，不仅西服革履，气宇轩昂，而且几天不见，轮廓上也有些发福。他见到林星先打招呼。 嘿，你怎么来了啊？ 林星冷淡地打量他说。这话好像应该我问啊。 怎么应该你问呢？ 这是我的家，你干嘛来了？ 行。 刘文庆虽然衣冠楚楚，但还是满嘴酒气。 我呀，过一两天就走，艾丽和阿欣反正也不会回来了，你可以搬回来住，或者呢再把这房子给租出去也行。 这话在林星听来竟蓦然生出些对往事的伤感。他和艾丽阿欣虽不算朋友，但也并非路人，毕竟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过，此时此地已经物是人非。林星让自己用一种尽量冷静的语气把阿欣的噩耗告诉刘文庆。阿欣死了，你知道了吗？ 对于阿欣的死，刘文庆并没有表现出一般应有的惊讶，脸上的反应几乎像是在听一个耳熟能详的旧闻。你听谁说的？他关心的好像只是消息的来源。 刚才来了两个便衣警察，到这儿来找艾丽，是他们亲口说的。 哦。刘文庆虽然有些醉意，但对警察二字还是相当敏感。 那他们说他是怎么死的了吗？ 没有。林星突然想起来，前些天刘文庆不是还跟艾丽在一起吗？于是他问，你知不知道艾丽到底上哪儿去了？他跟你说过阿欣的事吗？ 一听林星问这个，刘文庆打了个响亮的酒嗝，脸上挂着半笑不笑的优越感。 你真想知道艾丽上哪儿去了吗？啊？那好，看在咱们过去好歹相处过一场的份儿上，你上来吧，我跟你说。啊？ 林星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他反身上了楼。进了门，他连坐都没有坐下，靠着门就问：艾丽到底上哪儿去了？ 映着客厅里明亮的灯光，能够看出刘文庆的脸上涂着一层不胜酒力的赤红。 他没模没样，全身懒散的在沙发上歪着，说道：“跟你说实话吧，你的这位老房客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前几天呢，他结结实实的敲了人家一笔钱，跑了。” 林青半信半疑的问：“敲了谁的钱？” 刘文庆半真半假的笑着。说了你又该不信了，敲了吴晓他爸爸一笔钱。哎，怎么着，他爸爸还是不同意你们俩好吧？他呀也不看看他那儿子什么玩意儿，连大学都上不下来的人就会吹那么个烂管子，懂什么呀？哎，他爸爸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宝贝东西呢。 林星顾不得替吴晓鸣不平，也没有说他们结婚的事。刘文庆虽然满嘴酒气，但他的这些话又不全像是一派顺嘴胡诌的醉意。林星问：“哎，是因为去吴晓他爸爸那儿跳舞的事儿吗？跟他爸爸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啊？” 刘文庆的脸上现出一丝冷笑，笑得有几分狰狞。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干嘛的呀？啊，是卖的，还能有什么关系啊？ 林星完全不信了。哎，你不会是说他们卖到吴晓他爸爸那儿去了吧？ 刘文庆做出一副世事洞明的样子，眯缝着眼睛说：“要真是卖啊，就不叫敲诈了。卖能卖多少钱呢？一次两千，到头了吧？可是你知道艾丽带回多少钱来呀？啊，少说也有几十万。艾丽还藏着掖着，怕我看见。可你想想，几十万的票子堆起来也不老少呢。我一看呢，他拎回来那么个皮箱，就知道准有事儿，那就不是女孩用的箱子。” 刘文庆嘴里这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让林星无比的震惊，震惊的他不敢相信。你怎么知道那些钱就是吴晓他爸爸给他的？他爸爸是有钱，可从来不随便扶贫做善事。 那是对你。我跟你说，我问艾丽来着，是艾丽自己告诉我的。 林星说：“你不是不知道，艾丽和阿欣嘴里没真话，他们跟我也吹过，今天认识这个大款，明天那个名人又喜欢他们，越有名的人他们越爱往自己身上编故事，你都信吗？说谁谁给了他们多少钱这类的话我都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可到头来也没见他们哪个真的发财致富了。” 哎，话呢我可以不相信，哎，可钱是摆在那儿了，我不能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吧？ 林青揣摩着刘文庆的表情口气，怎么看也不像是信口编造。林青不禁有些惶惑。吴晓的爸爸为什么要给他们钱？他刹那间居然想到，那钱会不会就是吴长天托艾丽带给吴晓给自己治病的，让艾丽给卷跑了？吴长天以前让人带东西给吴晓，就是托艾丽转交的。但是马上林星又否定了这个过于美好的猜想。吴长天在过生日之前就与吴晓重归于好了，钱完全可以亲手交给儿子，用不着再托人转交。如果他真的给过钱的话，后来他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他也不会只字不提呀。 刘文庆给自己点了根烟，喷出的云雾把他半醉的面目映得青红不分。他说：“你想想啊，艾丽和阿欣一块儿去的，可到最后呢，只有艾丽自己回来了。我一问她呀，她就哭，哎，哭得还挺伤心。你想想啊，几十万的现大洋放在那儿，还这么哭丧，那不是死人的事儿是什么呀？ 吴长天呢，肯定是伤天害理，却大得了。 林星还是不能相信，吴晓他爸爸又不是一般社会上的大款，他怎么会找上阿欣这种在外面当小姐的人呢？ 刘文庆冷冷地说：“哼，我告诉你，越是这种身居高位的人物，平常干这种事越是不方便，时间一长，那还能没点心理变态？你想想，吴长天一个人生活多少年了？” 刘文庆的分析，要是在以前，林星完全可以把它归为主观臆测，甚至是人身攻击，因为那与林星对吴长天的印象实在是南辕北辙。可现在，阿欣毕竟是死了，艾丽确实是不见了，警察也指名道姓地找来了。吴长天又那么反常地大早上跑到出版社门口求自己作证，这显然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林星这时不能不再次想到吴长天对儿子婚姻的态度。他昨天晚上突然允许林星走进吴家的大门，难道真有幕后的姻缘和难言的隐情？这个质疑使林星全身寒意顿生，他挣扎着试图为自己解脱，说出话来却成了替吴长天的圆场。你们男人不都是有点变态吗？国外的心理学早就研究过的。 刘文庆马上用一脸的悲愤打断了他。哎，没错，你说的没错，我也变态。我原来还挺正常的，自从让吴长天害得有家难回，我就真有点变态。我他妈满腔热情的当他的股民，把我的全部财产，连他妈跟亲戚朋友借的凑齐了全部交给他了。可他呢？他倒玩了一手阴损奸坏的毒庄，把我们都给套在里头了。他害得我倾家荡产呢，他儿子又来夺妻霸市，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记着。我忍，我是心字头上一把刀，我就信一点，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啊你栽到我手里的那一天。刘文庆说的兴起，酒劲儿发作，手舞足蹈地站在客厅当中，无所畏惧地放高了声音：我反正是啊一无所有了，光脚都不怕穿鞋的。你知道过去老一辈人都爱怎么说吗？啊，无产者丢掉的只有锁链。你知道现在小一辈的都怎么说吗？我是流氓，我怕谁？ 从刘文庆的叫嚣中，林星听出他真是有点变态了。在和吴晓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林星竟完全想象不出自己过去怎么会试图对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男人投入过一段真实的感情。但是这些风化如同一枚毒针，恰恰刺入了林星心中最薄弱的那个部位，让他顿时失了方寸。他无力辨清哪一句话却是酒后真言，只觉得自己心智紊乱，信念崩溃。他闭目塞听地拉开房门，向着门外的黑暗一路逃了出去。 这一天的晚上，吴晓回来的格外迟，他一进屋就哈气连天地倒在了床上。 林星问：吴晓，你困吗？ 吴晓未发一言，索性用呼吸粗重的昏睡作为回答。 林星去厨房里给吴晓熬了一杯热牛奶，拉他起来喝。报纸上说牛奶最宜安神养气，所以这些天他逼着吴晓每晚喝一杯牛奶。 吴晓完成任务似的爬起来接了杯子，然后满腹牢骚，说今天该到的歌手没到，害得他们一直加演到现在。 林欣见他喝完了又要往床上倒，就拉住他说，哎，吴晓，你先别睡，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 吴晓的眼睛已经闭上，只有鼻子浓浓作响，他说， 哎呀，明天再说吧，我都困死了。 林欣抬高声音说，阿欣死了你知道吗？ 吴晓这下睁开眼了，反应了一会儿，拧着眉毛问， 哎，怎么回事啊？你听谁说的？ 公安局的人今天找到静园里去了，阿欣死了，艾丽也失踪了。 吴晓撑起了半个身子， 怎么你见着公安局的人了？是他们说阿欣死了吗？ 林欣跪在床上，跪在吴晓面前，他没有回答吴晓的惊讶，却反问，吴晓，你爸爸是不是给了艾丽一大笔钱？ 吴晓坐了起来，完全不解地看他。 什么？我爸给艾丽钱？ 嗯。 给他钱干什么呀？ 你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事儿？他过生日那天，我就去了不到十分钟。你爸爸干嘛非要暗示我说，跟他在一块儿待了一个小时？那一小时对他是不是很重要？ 吴晓愣了半天，莫名其妙地说， 我爸跟艾丽阿欣根本就不认识，那天啊是李大公拉他们去跳舞的，你怎么连这种事都怀疑我爸呀？ 那你爸干嘛要给艾丽那么多钱？我生了那么大的病，他一分钱都不给，干嘛一下子就给艾丽那么多钱？ 我爸什么时候给他钱了？ 这也是公安局说的？ 林星一愣，摇头说，嗯，不，这不是他们说的。 那是谁说的？ 林星迟疑了一下，是刘文庆说的。 吴晓的脸冷了下来，很不高兴地发着狠， 我就不明白， 咱们都结婚了，你干嘛又去找他？ 林欣心里一乱，主动的质问立即变成了被动的申辩。谁去找他了？我是碰上他了，他喝醉了就上静园里去，我去找稿子碰上他的。 吴晓更加理直气壮， 他喝醉了酒跟你说的话你也信啊？那我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我爸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啊？ 吴晓说着生气地翻身躺下，拽上被子不再理林欣。 林欣哑口无言，想想刘文庆刚才满口的酒气和那些张狂的疯话，似乎却不足信。自从刘文庆炒股失败一贫如洗以后，确实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样一个精神上受了刺激的人，一个对吴长天充满仇恨的人，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他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呢？这么一想，林星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下来了，顿时又觉得对不起吴晓。他想说句抱歉的话，但是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吴晓就背着脸主动地问他， 阿欣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死的？ 虽然声音还是闷着气的，但是给了林星一个缓和的机会。 啊，我也不知道，警察也没说，好像不是正常死亡吧。警察一说把我吓了一跳。林星的语气是很亲和的，甚至都有几分低声下气，一边说还一边动手帮着吴晓把没有盖好的被子盖盖好。 吴晓的气恼听上去也就过去了，他说， 你说也吓了我一跳，他和艾丽前些天不是还挺好的吗？ 林星随着他感叹道，嗨，像他们这种女孩认识的人当中肯定少不了有黑社会的， 别看他们比咱们就大个一两岁，实际上比咱们可复杂多了。 你既然知道他们那么复杂，干嘛还把房子租给他们呀？ 当初谁知道他们是坐台出身的，他们脸上有没写着？ 我原来也以为啊，他们挺不幸的。后来你一说，我才知道啊，他们其实都游着呢。 嗨，他们以为自己游啊，可再游也游不过那些有钱的大款啊。那些人表面上喜欢他们，但没人真的跟他们玩感情。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都是逢场作戏的事儿，互相骗呗。哎，这方面阿欣不如艾丽那么彻底想得通，要不然怎么他会出事儿呢？不过他们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在江湖上混，说起来也是挺可怜的。 两个人一来一往的感慨着，刚才的争执就在这共同的长吁短叹中自行化解。但是那一夜，两个人似乎谁都无法安睡。熄了灯，一切都静下来之后，林星的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能感觉出身边吴晓的呼吸也并非如过去那么平静。在这新婚蜜月的短短几天中，好像一下子发生了许多事情，谁也说不清缘由，但是让人心里全都乱了。为谁而乱呢？为艾丽和阿欣，还是为他们的父亲？ 失眠的夜晚当然是漫长的。第二天吴晓起床的时候眼睛有些浮肿，但照旧打扮得很精致地出去拍他们的 MTV。 据说为了拍出一个很棒的创意，他们今天要到大连的海边取景，当天不能回来。吴晓走的时候嘱咐林星，上午去医院做透析的时候别忘了打一针蛋白血清。这蛋白血清是医生一直极力推荐的，以前没钱所以一直没打，也因为听说医院现在都争创效益了，医生推荐的贵药究竟是否必须也不免有些可疑。林星忘了听谁说过了，好多药厂都拉医生入了干股，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他是在治病救人呢，还是在治病救己。 尽管如此，吴晓早上走以前还是一再嘱咐他必须要打这个针的，花300多块钱打一针总不会一点用没有吧。而且从这个药的名字上看，好像是一种营养类的补剂，营养现在对林星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了。